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北纬30度线上，传说当中的各种神秘事件层出不穷，像我们节目介绍过的古代埃及金字塔群和狮身人面像，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的火神火种壁画，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令人谈之色变闻之丧胆的百慕大三角区，以及远古玛雅文明遗址的所在地等等等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在位于北纬30度06分的四川雅安蒙顶山上，一个新的谜团刚刚展开。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可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各个风景区，某个山峰或者某块石头像某种造型的例子是很常见的，但是像谢强发现的卫星照片上栩栩如生的人形神秘图像恐怕就不多见了。更何况这个图案覆盖了几乎整个蒙顶山的阴面，而上面最吸引人们注意的应当是一些一条条的好像是漫画人物头发的东西和这个人形的五官面貌。那么这个图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前一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介绍了北京矿业研究总院的研究员谢强通过电脑上下载的卫星地图软件谷歌地图，发现了一个麒麟和人像的整体构图，而且这个图案覆盖在蒙顶山上长10公里、高4公里、面积近40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内，这让谢强觉得非常震撼。随后谢强把他的发现告诉了自己的同事，同时他也想验证一下别人是不是在电脑上也能识别出这个图案，因为他当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这个发现。在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后，谢强决定亲自前往蒙顶山进行实地考察，以揭开这个神秘图像之谜。初到蒙顶山，他们并没有很快发现那个在卫星图片上显现的神秘图像，并且当地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神秘图像的事情。查找了文献资料后，谢强他们依旧是一无所获。就在大家有些沮丧的时候，忽然听说当地有人在后山看到过一个很像是陨石坑的地方，而他描述的那个陨石坑和神秘图形的头发部位非常相似，这让所有人都兴奋异常。在见到了实际图形后，地质专家首先确定这个所谓的陨石坑和陨石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陨石进入大气层后就在不断的摩擦燃烧，真正到达地球时体积应当很小了，无法形成如此大的撞击力。由于谢强的工作是研究选矿的机械设备，所以对于地质方面的知识了解也不少， 对于这个神秘图形的成因，他自己也设想了几种可能，包括火山喷发、陨石撞击、地壳运动等等。但是他根据自己的地质知识仔细的分析后，觉得无论是哪一种设想都不可能成立，都不可能形成一个如此复杂的图形。那么地质专家能够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吗？其实蒙顶山带给大家的谜团并不仅限于这幅奇特的图形。山上那口传说当中打开井盖就能下雨的古井，那座一年四季永远半湿半干的麒麟石碑，同样在困扰着人们。不过也许这些秘密同样将会被一一揭开。谢强在现场不远处发现了一个亭子，于是他建议大家到亭子那边去，也许视线应该会好一些。亭子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叫做八仙阁的小庙，他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认同，人们开始朝着亭子进发。八仙阁是个山背面的一座小庙，不同于山正面的旅游区域，后山人迹罕至，所以没有做过什么开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前往。但是到达八仙阁，大家却很失望地发现，这处远看上去建在山顶的庙宇，其实是在山顶的一个凹陷处，四周的视线仍然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不可能看到什么。不过人们还是意外遇见了一位守庙人，也就是这座小庙的守庙人谢老伯。谢老伯热情地说，他知道有一条路可以穿越到大伙儿所说的那个神秘图形内部，他可以带领大家一直走到图上人像的头发部位那里。由于当天天色已晚，谢强和谢老伯约定第二天一早再来找他。由于谢老伯说走到大家要去的地方需要将近八小时，所以大伙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徒步考察。这次地质专家能够找到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吗？ 位于北纬30度06分的四川雅安蒙顶山，有人无意间发现山的阴面在卫星地图上呈现出了一幅奇特的图案，左边是一只麒麟，右边是一个头戴羽毛头冠的武士。整个图案方圆几十平方公里，非常生动。而在蒙顶山现场，人们则听到看到了更多的自然之谜。迷幻时空正在探秘四川雅安蒙顶山。 因为是清早，整个蒙顶山都弥漫在雾气当中。谢强他们首先到达了头天来过的那个观察点，由于匆忙，当时没有来得及定位这里的经纬度。通过 GPS 定位，然后和卫星地图上神秘图像的经纬度对比后，人们有些惊讶地发现，这个观察点所在的位置其实并不是他们原先认为的人像脸部的下方，而应当是图像的腰部。大家经过分析之后认为，这应当是由于他们在这里几乎是水平的视角，所以只能够看到图像的一小部分，在视觉上整个图像被压缩了。谢强他们决定今天的目标是上到头发前的那座小山包上，那是图像范围内视野最高的地方。这时热心的谢老伯一大早就已经爬到八仙宫后的小山包上去，帮助大家观察设计今天的考察路线。谢老伯独自看守这座小庙已经20年了，为了帮助谢强他们，他把用来募捐修庙的功德箱搬到自己搭建的守庙小屋里保管好后，带领着大家匆匆地上路了。在八仙宫后面的树林里有一条小路，听谢老伯说，这里本没有路，这条小路是他为了能与后山的村庄相连通，方便购买生活用品，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自己修出来的。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小路若隐若现，如果没有谢老伯带路，肯定会迷失方向。而多雨的天气也让路上长满了非常滑湿的青苔，走起来必须万分小心。看来今天的考察比大家设想的还要艰难，他们能够顺利地到达图形的头冠附近吗？由于这次的行程太过漫长，跨越了很多个乡镇， 走了两个小时后，谢强他们已经从山脊上下到了后山的中部位置。在这里，谢老伯帮助大伙找到了熟悉山腰以下部分的另外一位来自邓家山的向导王老伯。找到了更合适的向导，和大伙告别之后的谢老伯奔跑着上山了。虽然八仙宫平时基本没有人来，但是这位尽忠职守的守庙人还是惦记着他的职责。谢强他们要去的头发下的那座小山包就位于王老伯所在的村子邓家山。本以为很快就要到了，但王老伯却说要走过去至少还需要4个小时。尽管之前大家多次设想过走到这张神秘图形内部将会看到的情景，但真实的情况还是显得太过平凡。跟随王老伯又走了1个小时后，他们在途中又进行了一次 GPS 定位。在这时候，所有人才意识到现在所走的山间小路，甚至包括之前大约半小时所途经的沟壑，就已经是图形线条的组成部分了。虽然已经走在了这张图上，但是双目所及之处和在南方任何一座山上看到的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山谷右前方一处奇特的地貌吸引了谢强和地质专家刘明生的注意力。在那里，整个山体像是被切去了一块，众多大块的岩石半悬在空中，这是一处山体崩塌后留下来的遗迹。而这个天然的剖面为大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山体内部构成的机会。地质专家认为，这里主要是侏罗纪、白垩纪形成的沙砾岩地层。沙砾岩在力学方面，它是硬度偏软的一些地层，在被水浸泡后被改造，在被水动力改造后的地貌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由于蒙顶山主要是容易被流水侵蚀的沙砾岩地层，所以地质专家假设那些图案上看起来像是头发的褶皱，应当是常年的雨水冲刷形成的冲沟。这么一大片很深的冲沟呈现出一种辐射状的排列，理论上在它的下面应当有一条河流，由这些冲沟流下来的雨水汇集而成。看来能否找到那条河流将是揭开头发部位奇特地形成因的关键所在。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韩涛。谢强他们又跟着向导王老伯走了约2个小时后，来到了一处地势平缓的地方。前方就是他们计划当中要到达的目的地，图形当中头部前方的那座小山包，一个至高的观测点。他们决定稍作休息，大家纷纷拿出了地图比对现在的方位。然而得出的结果让人们大吃一惊，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正是卫星地图上图形的嘴部，一个仅次于头发的关键部位。地质专家刘明生经过现场考察后发现，图形当中所谓的嘴部附近地表有小规模的滑塌痕迹。在山区，滑坡具备一定的条件，比方说具备一个斜坡地带，前缘悬空，在降水的作用下沿山坡向下滑动形成滑坡。而在现场考察当中，他们也发现有一些点具备这个条件，前端隆起，中部凹陷，后面有滑坡鼻。在神秘图形上看起来栩栩如生的嘴部，现实当中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滑坡地带。这个现状让谢强多少有些不愿意接受，他和地质专家反复比对，希望能够得出否定的结论。但是按照 GPS 显示的经纬度和地图的走向，这处滑坡地带确实就是人像图形上的嘴部。谢强仔细比对着滑坡的轮廓，最终不得不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无论卫星图片上怎么看，和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你看一个局部，它证实了这个现象，但同时也有些许遗憾，因为我们太近距离了，身在其中，反而不知其细节了。带着遗憾，他们告别了这个地方，寻找能够登上这座山包的小路。有些失落的谢强一直走在队伍的后边，按照地图的推断，他们马上就要接近头发部位的脚下了。只要绕着现在这条路转到小山包的另一侧后，视线就会立即变得开阔，大家的心情又一次被调动了起来。前方不远就是整个图形科学解释上最大的难点，这也是人们离他们距离最近的一次观察。在近处看来，远没有远看那么有冲击力，而当地的村民对于这个特殊的地貌还有一个有趣的形容，叫十八罗汉拜观音的传说。在山脚下，大家看到了一棵至少上千年的红豆树，在北纬30度这条神奇的纬度线上，这棵古老的神木见证着千百年来的爱情宣言。青年男女们用红布条写下自己的美好愿望，然后挂在象征爱情的红豆树上。红豆树的意外出现让所有人一天的疲乏一扫而空，大家决定用最后的体能来冲上那座小山包，仔细的去看一看那些头发的全貌。正所谓望山跑死马，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了头部中间的这座小山包。由于对穿越时间的估计不足，他们没有准备任何食物。从清早出发到现在，一整天的长途跋涉让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尽。然而，中途休息的时候，一位当地村民的一番话更让所有人都凉到了心底。据这位村民讲，上边什么都看不到，到处是原始森林。但是他又说，如果绕到雅安城区，有一条宽敞的碎石路可以直接通到褶皱的下边。由于天色已晚，大家决定暂时返回宾馆休息，第二天休整一天后再来考察这个整个神秘图像最大的疑点部分。利用这一天的时间，人们决定再做一个实验，为了验证麒麟石碑的半干半湿是不是由于周围树木的遮挡从而被雨水淋到的程度不同造成的。在得到管理人员的同意后，他们人工往石碑上尽可能均匀地泼水，想看看等水干燥后是否还会出现这种神奇的现象。虽说山上比较潮湿，但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2个小时后麒麟石碑就已经恢复到了平时的干燥度。褪去一身水汽后，大伙发现它半干半湿的状态依然如故。而刘明生此时的注意力却集中到了阴阳石麒麟后面的那座牌坊上，他发现在这座牌坊的石雕上，左侧的龙是干的，而右侧的风却是湿的，和前面的阴阳石麒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刘明生说，这里的主要石料是砂砾岩，这种岩石的特点就是成分不均匀，就是说它不同部位吸水的强弱是不一样的。经过专家的提醒，大家方才发现这种同一石块半干半湿的状态在蒙顶山上非常常见。虽说原理说出来很简单，但利用它设计成这样的艺术品的工匠的构思确实是巧妙。经过修整之后，人们就开车直奔那条碎石路，一路上谢强和刘明生都在讨论可能的情况。到了现场后，刘明生能够找到他想要的关键证据，那条头发下的河流吗？ 位于北纬30度06分的四川雅安蒙顶山，有人无意间发现，山的阴面在卫星地图上呈现出了一幅奇特的图案。左边是一只麒麟，右边是一个头戴羽毛头冠的武士。整个图案方圆几十平方公里，非常生动。而在蒙顶山现场，人们则听到看到了更多的自然之谜。迷幻时空正在探秘四川雅安蒙顶山。 大家终于到达了图像当中头发的脚下。如果不是事先远处看过全景，在这里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也难怪当地的村民在这里生活了诸多年却不知道这个神秘图形为何物。远远看上去一条条分明的褶皱，近处却几乎看不来，因为它们之间最近的距离也在100米以上。沿着这道山梁的走向，正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一切都符合刘明生之前的假设。但是水流看上去非常平缓，怎么看上去都不像有非常巨大的冲刷切割能力。刘明生认为，其实地质历史形成的过程比我们人类生活生存的时间段要长很多，它一般是以百万年为单位计算，而人类活动的时间相对地质年代来说少得可怜了，所以现在看不到河流切割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洪水季节或者泥石流、河流的侵蚀切割改造，那会比较的明显。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宏观假设的一种可能性。按照刘明生的推测，这条河流以前的水量应当很急很大。显然要证实这种推测，地质专家还需要更多的线索。没过多久，刘明生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了河流当中那些不起眼的鹅卵石上，这就是他想要的证据。只见河流当中那些鹅卵石都呈浑圆状，磨圆得非常好。显然如果河流没有一定的冲刷作用，它是不能把棱角的石头冲刷成卵石状的。结合当地的岩石构造，头发形状是下雨后水流冲刷形成的可能性最大。但是蒙顶山有这么多的雨水吗？据气象专家分析，雅安地形非常独特，它背靠青藏高原，前边是四川盆地，印度洋来的大量暖湿气流进入雅安境内后，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被迫爬升。当爬升到约1500米高度的时候，暖湿气流内的水汽相碰并且增大，形成雨滴落下，所以云层非常多，雨也非常多。在古蒙井前方300米处，建有一座寺庙，名为盖天寺。传说当中，女娲炼五彩石补天，当别处都已补全，唯剩雅安一方天空时，女娲精疲力尽，劳累过度，坠于雅安地界。因此此地天缺一处，雨水众多，为免水灾，当地就建了这座盖天寺，希望能够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传言虽不可信，但雅安雨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描述过，地尽漏天终岁雨，而在雅安民间也历来有雅无三日晴的说法。据最新的气象统计，雅安城区一年的雨日多达220天，是全世界年降水日最多的地方，被称为世界天漏。而蒙顶山上的雨日则更多，一年可达300天。在如此巨大的降水量下，形成图像上的众多冲沟自然不成问题。同时，既然蒙顶山的降水密度如此之大，古井的呼风唤雨会不会是一种偶然呢？我们知道，雨水落到地面才叫降水。雅安的最大降水高度是1500米，和地面的距离非常近，所以降水很容易到达地面。而盖天寺海拔1400米，古井的位置比它略高，约有1430米，接近雅安的最大降水高度，所以下雨的密度更大。看来古蒙井能够呼风唤雨的秘密，只是在这种世界天漏当中的天漏，极端气象条件下的一种偶然。蒙顶山的众多谜团终于揭开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造物的鬼斧神工，让这众多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偶然因素凑巧碰到了一起，而这也正是大自然的奇妙所在。据专家说，从太空看我们的地球，类似的地形地貌构成的图案还有很多，只不过没有蒙顶山的这么生动逼真罢了。如果您有兴趣，不妨自己去卫星图片上看一看，说不定您也能找到一些非同凡响的图形图像。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是这样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丁力，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